我本来呢想叫今日嘅信息呢係叫做海沙般嘅挑战。咁呢就阿 Betty 呢姊妹呢係要大哥，所以呢打电话俾我。佢话牧师呀、啊、你呢个题目係乜嘢意思呀、啊、我先至心諗大件事。啊、原来我个题目一嚿云咁样。我自己睇下都係好多问题。所以我今日又改变咗我嘅题目。是叫他做完成征战迦南、啊、我觉得这个题目是比较贴切。副标题是属灵征战的要领。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都要打属灵的征战。透过约书亚记，透过以色列人怎样被迦南人来到攻击，我们能够学习我们怎样来到应对属灵的征战。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约书亚入面是记载了有四场主要的征战。第一场就是在树耶利哥城，第二场就是在树艾城，第三场就是在树基片，而第四场就是在树夏所，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约书亚首先是攻击耶利哥城和艾城。耶利哥和艾城都在迦南地最中心的地方，神是教约书亚先攻击中心的地方，将敌人分开南边和北边，他们就不能够联手来攻击约书亚，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就能够逐一将他们击败。上一次第十章是讲到南边的战争，耶路撒冷王阿多尼洗德，记不记得啊？就是他聚集南边的诸王在说对住基片的地方来到安营，来到是攻打基片，最后是同以色列人来到征战。今日呢，今日要同大家讲的是第十一章，是北边的战争。夏所王亦都是聚集诸王在夏所，在米伦水边来到安营，同以色列人来到征战。经文在约书亚记十一章的第一节说，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听见这个字很重要，在树约书亚记里面，听见这个字是重复地出现。第一次首先出现就是在树约书亚记的二章，讲到拉合是听见耶和华的事，他是敬畏耶和华。在树第五章讲到约旦河西的阿摩尼诸王，他们亦都听见以色列人的事、啊、令到他们心都消化。在树第九章讲到希未人，亦都是听见以色列人的事，听见耶和华，他们甚至知道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是怎样讲，所以他们来到是希望同以色列人来到立约。上一次讲到耶路撒冷王阿多尼洗德听见耶利哥艾城怎样被以色列人夺取，听见有关希未人反叛自己的事。今天我们见到夏所王同样是听见，神是给世人听见他的信息，这个是神的恩典。我们听见神的信息，如果能够是接受他的话，这个是我们的福气。就是好像基片人，就是好像拉合一家，他们愿意接受神，脱离迦南人，结果他们是得救。全部的迦南人都听见神怎样是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河水都分开，听见神怎样是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不费一兵一卒，整个耶利哥城是倒塌。他们亦都听见兵薄怎样只是打在迦南人的身上，没有打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这个是神迹奇事。他们亦都见到日头怎样在基片停留，但是有多少人愿意悔改呢？只有拉合一家和基片人希未人愿意悔改。今天我们要讲在北边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向诸王，北边诸王来到是对抗，来到是争战。在约书亚记的十一章二至到五节，说新伦王亚撒王与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阿拉巴高原， 并西边多尔山干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黑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跟米斯巴地的希美人。好有趣，原来在说黑门山还有一些的希美人，他们是没有悔改到，他们是没有接受耶和华。这些王和他们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争战。嗱，经文讲到基尼列，基尼列呢个名字就是加利利古代的名字。加利利原来古代就是基尼列，所以我哋见到而家讲紧嘅呢个战场，其实喺树以色列嘅北边。嗱，耶稣基督在世嘅时候，佢都有两个主要嘅工场，一个就是南边嘅犹大，一个就是北边嘅加利利。当北国的国家听见南面诸王的事，但他们没有好像基遍人和拉合一家这样来都是认罪悔改，反而是联合希望对抗以色列。这个跟我上次所说的是很相似。我们上次是讲到在树末世，末世的启示录，当很多的灾难临到这个世上，有冰雹打在人的身上，还有就是、有日头停留敲人，但是他们都不悔改，他们仍然咒骂神。这个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是非常非常之的相似。其实迦南人是非常之的骁勇善战，他们不像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说埃及400年，他们是奴仆，他们是绝对没有军事的训练，他们也都没有武器，在说旷野还漂流了40年。他们能够打赢迦南人，真的实在是神迹奇事，是神帮助他们。迦南人他们的人数多如海边的沙，根据犹太人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他统计当年可能是有300000的迦南人，所以是好像海沙一样那么多，有10000的骑兵，有20000的战车。迦南人有很先进的战车，可以在说战车上高发出长矛，射出弓箭来到攻击以色列人。面对这么大的一支的军队，以色列人一定非常之的惊，但是神同以色列人话，这一场的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在约书亚记的11章7至8节，约书亚率领一切的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佛马音，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在说一日之内，这个这么强大的军队完全瓦解，被以色列人是来到击败。我们见到约书亚是命令他的士兵将马匹杀死，也将战车也都是来到销毁，因为他们不要以色列人再用这些武器来到攻击自己，然后捉住夏所王将他处决。约书亚记毫无疑问是一部充满血腥的一部书。有人会问，为什么神是容许有这么多的杀戮在约书亚记？亦都有很多人问，可不可以不读约书亚记，去读些比较熟灵的在圣经里面的书籍？但是神就偏偏将约书亚记是摆在属圣经里面，是要透过约书亚记来到教我们怎样能够打那属灵的真战。其实约书亚记里面所讲的是属灵的真战。我们首先见到第一点，就是属灵的真战是属于神，所以这个是上主的真战。在属约书亚记的战争， 不是约书亚的战争，甚至不是以色列人的战争，是神自己的征战。最好证明这个战争是属于神的，是在树约书亚记的第五章，说约书亚在树耶利哥城的外面，他是见到耶和华的元帅，耶和华的元帅和约书亚来到见面，教他怎样打耶利哥城。所以从这样我们就见到这一场是耶和华的真战，他自己就是元帅，他统领以色列人来到攻打迦南人。为什么神是要攻打迦南人呢？因为迦南人是恶贯满盈。在住创世纪的十五章十三节和十六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神是给了迦南人四百年来到悔改，他们都没有悔改到，甚至神给多他们四十年，就是以色列人在说旷野漂流四十年，再给多他们四十年，他们都没有悔改。所以最后神的审判，神的咒诅就临到迦南人的身上。神是要将迦南地是给以色列人这个流奶乳蜜的地，但是这个地亦都是被迦南人所占据，有很多迦南人在那里，而他们是拜偶像，他们甚至是将自己的仔女献给神。神不要以色列人学迦南人，其中迦南人当中是有七个族是特别邪恶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神叫以色列人是要灭了这七个族。但是虽然是这样，神仍然是给迦南人是有机会来到悔改接受自己，他差派使者去到拉合的屋企来到是救赎拉合，他亦都是给欺骗人来有悔改的机会。其实欺骗或者是希未人是迦南七族其中的一族，就是神话要毁灭的，但是当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一样是给他们机会来到接受他们。其他的人又怎样呢？我们看看约书亚记的十一章二十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争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哇，有人说，哇，你这位神真是残忍啊，令到人的心刚硬，然后就毁灭他们。其实这一件事同埋出埃及记那位的法老王是很相似，记不记得那个法老王？是他自己的心先刚硬，神就令到他的心更加刚硬。神跟他说，你的心刚硬，你是没有藉口，你要为自己的心刚硬来负责任。就好像罗马书的二章五至到六节，说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心硬不接受神的人绝对不可以是怪神，他们要为自己来到负责任。这个就是神的经济学，神的经济学是很有趣，你有的时候神会比你更多，如果你没有的时候连你有的神都会拿埋。就是好像一个人如果愿意寻求神，愿意接受神，神会比他有亮光，越多越来越多的亮光，甚至是会差派使者来到去救赎你，就是好像拉合和他的家人一样。当你愿意是寻求神，神是给你越来越多的亮光，但是如果你拒绝接受神，你不相信，你的心刚硬的时候，神是会令到你的心更加刚硬。这个就是神的经济学，是很有趣，这个也是圣经所教我们。其实神是没有叫以色列人将全部的迦南人杀了，只是叫以色列人是杀迦南的七族。这个在申命记的七章一节 二十章嘅十六至到十八节，使徒行传嘅十三章十九节都讲得好清楚。嗱，我哋点知道仲有其他嘅迦南人啊？喺《约书亚记》嘅十二章话俾我哋听，系一共有三十三个迦南国，有两个喺约旦河嘅东面，有三十一个喺约旦河嘅西边。但我哋见到神系满有怜悯，佢净系叫以色列人杀嗰七个系非常之邪恶嘅迦南嘅族人。嗱，点解要将呢七个族嚟到系毁灭？我头先讲过啦，系因为佢哋嘅邪恶，佢哋唔愿意悔改，神俾咗佢哋四百几年嚟到悔改。但我相信另外系有一个原因，点解神系要灭绝佢哋？其实在《约书亚记》所讲的这个真战是末世真战的一个预言。我们看到在末世，我们讲过敌基督是会崛起，他是会跟十个罗马帝国的国家来到立约，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讲那个人像，金的头、银的身体、铜的肚腹、铁的脚，就是罗马帝国十只脚趾半铁半泥，就是由罗马帝国延伸出来的十个国家，他们会跟敌基督来到联盟。但以理书的七章七至到八节，或者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很明显，这个小国说夸大的话就是敌基督的国，他是会将先前十个国里面的三个国是灭了，变成七个国。这七个国也是非常之的邪恶，他们和敌基督来到是联盟，所以在末世这七个国也是会被灭绝。这个就跟约书亚记是非常之的相似，大家都是七个国或者是七个族，是吧？正如约书亚记话给我们听，还有很多其他的国，约书亚记的十二章，末世都是一样，不单止是这七个国来到是跟敌基督联盟，还有万民很多的国都会跟敌基督来到联盟。在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三节，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有没有见到除了个七个国，撒旦还会煽动万民列国来到攻打以色列？这个就是同埋约书亚记里面所记载的是一模一样。所以我相信约书亚记所讲的完全是末世这场真战的一个预言。为什么要灭了这七个族，这迦南七族？第一，他们自己是邪恶，是应该是要灭了他们。第二，这个是一个预言，还有末世的情形是一模一样。这一场是一场很有趣的战争。在书约书亚记的十章，上一次我们讲到南国的真战是不是充满神迹奇事？我们看到冰雹打起到迦南人的身上，不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看到日头都会停住在基片，充满神迹奇事。但是今天我们讲十一章北国的战争呢，完全没有神迹奇事，神是靠着以色列人来到是攻打敌人，毫无神迹奇事。这个就跟我们做神的工作很相似，有阵时神是会透过神迹奇事来到帮我们，但是也有时候神是透过我们的工作来到完成他的事工，有时候两者并行，神又用他的神迹，我们又用我们的力量，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这样。有人会问，刚才说末世有一场的真战，约书亚记就是这个预言，究竟末世那场真战是靠我们信徒来到打呢，定是耶稣基督是有用神迹奇事来到真战呢？我相信末世是一场神迹奇事的真战，因为启示录的十九章说有剑从耶稣基督的口中来到战胜敌人。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说宝剑是什么？是神的话语。 所以我相信末世的那场真战，耶稣基督用他口的话语就能够是战胜敌人，就是好像他用话语来创造一切，他的话语是非常非常之有力，他自己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我相信末世的这场真战是一场神迹奇事的战争。除了我们见到这个是神的真战，这个也是一场属灵的真战，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读旧约的战争，就是从旧约的战争能够学到新约的属灵的真战，帮助我们来到装备自己。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充满了属灵的真战。保罗在树哥林多后书的十章三至到四节，他说这些真战不是凭着血气的，我们用的武器、这些真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在树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二节也都说，你们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在树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三节，保罗叫我们要同他一起来到受苦，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为什么成为精兵啊？打那属灵的真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说，哎呀，你说属灵的真战，在我的生命中我从来都没见过属灵的真战。其实很多这些属灵的真战都是内在的，是我们的灵和我们的血气的真战，是我们的灵和我们肉体的真战。我们的灵是很希望来到服从神的话语，但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是不愿意，所以大部分这些真战都是内在。所以如果你说我连内在的争斗都没有的话，就很为你担心。我们需要是监察自己的信心，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充满了属灵的真战，而且我们是不能够免疫的。现在疫情的时候，你说我去打免疫针，我希望可以免疫，但是属灵的真战你不可以免疫的。每个人都要装备自己来到打那美好的仗。约书亚记，我说同两部新约的书是非常之相似，一部就是启示录，刚才讲过了，约书亚记里面所记载的是末世那场真战的一个预言，所以同启示录是很相似。另外一部书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教我们怎样打那属灵的真战，要着起全副的军装。所以约书亚记和以弗所书又是有非常之的相似，教我们怎样能够装备自己来到打这场仗。那究竟怎样来打这场仗，怎样装备自己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五点，是透过约书亚记。第一点就是需要有一个充电的地方。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神命令他们在雪吉格来到是安营，在雪吉格来到起一个石碑，纪念神怎样带他们是过约旦河，连河水都分开的神迹奇事，叫他们要纪念。他们每一次出发去攻打迦南国的时候，都是由吉格出发，每朝早就能够见到那些石碑，来到帮助他们充电，帮助他们记得神怎样以前是帮过他们。当他们第一场打艾城的时候打输仗，回到来垂头丧气，也都是见到这一堆的石堆在树吉格，帮助他们能够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所以吉格就是一个充电的地方。所以他们虽然打赢了耶利哥城，打赢了艾城，他们没有搬到去那些城的里面居住，他们仍然在树吉格来到安营。因为吉格就是一个纪念神恩典、纪念神祝福的地方，他们需要有一个充电的地方。那我们充电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充电的地方就是教会。教会是一个充电的地方，我们回到来听神的话语。当我们是有挫折，当我们有失败的时候，打属灵的真战，弟兄姊妹就会安慰我们，神的话语就会安慰我们。我们不是自己来到打这场属灵的真战，是有弟兄姊妹来到一起，来到跟我们一起打。有人说，弟兄姊妹不激嬲我就偷笑了，还指意他们来鼓励我。 我亦都真係有好多人寫信俾我話：，哎呀，我嘅教會立立亂啊，可唔可以唔翻教會啊，牧師？嗱，其實嚇教會立立亂，間間教會都立立亂嘅。我哋冚唪唥都係罪人喺教會，點會唔亂先得㗎？其實教會立立亂，弟兄姊妹激嬲你，點解啊？是给你有个机会来到受到磨练，给你有个机会来到成长。你不回教会，在家里你就永远不会得到成长，不会得到磨练。我自己都离开过教会，但是离开了教会之后才发现最需要改变的是谁？是我自己。若果个个人都由自己开始来到改变，这间教会是被神来到祝福，是蒙神的喜悦。所以我们是需要有教会这个地方，不单止是充电，帮助我们充电，还是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磨练我们自己。所以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二十五节教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就是这样的原因。除了我们需要有一个充电的地方，我们需要再接再厉的得到鼓励。怎样再接再厉得到鼓励？我们由第十章的经文《约书亚记》，我们可以见到约书亚是捉了五个王，是吧？在《约书亚记》的十章二十四节，约书亚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官长说：你们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哇，有人说：咦，乜你的以色列人这么残忍啊，已经打胜敌人了，还要踏着脚落他们的颈项上、一定是以色列人不可一世，打赢仗冲昏头脑，向敌人下马威。不是的，你看完以下的经文，就是十章二十五节约书亚记。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原来以色列人是很害怕，很害怕的。神叫约书亚，你叫他们将脚踏在敌人的颈项上，我就会这样来到帮你击退敌人。这个是神的权柄。我们要知道，这些属灵的真战不是我们自己打，是有神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用怕。我们打属灵的真战其实都很怕，很多人怕。你看看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二节，属灵的真战是怎样的？因为我们不是与血肉之体搏斗，而是与那些统治的、掌权的、管辖者、黑暗世界的，以及天上邪恶的属灵势力搏斗。我们是跟幽暗黑暗的世界，我们是跟邪恶的势力搏斗，是跟撒旦搏斗。哇，很多人害怕，我们都会害怕。所以我们都需要记得，我们是有神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有一天我们要知道，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万国都要向他认罪，万室都要敬拜。这个就是我们记得最终的权柄在神的身上。神是会令到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有很多的经文，例如诗篇的八章六节、马可福音的十二章三十六节，还有很多都是讲到当、有一天神是会使到他的敌人成为他的脚凳。我们不用怕，我们需要得到是再接再厉的鼓励。除了我们是需要充电，我们要记得神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是需要无条件的服从。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没有真理，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完全是没有真理准则。你说的东西有你的道理，我说的有我的道理，大家都有道理。但是不是的，神的话语是真理，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准则。但我们见到当以色列人去攻打艾城，第一次攻打艾城，就是因为他们是没有听到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失败。但是当他们再次服从神去攻打艾城的时候，神就带领他们得胜。所以我们见到服从的重要性。 其实在约书亚记的十一章给我们见到，真是怎样能够学习约书亚成为一个服从的人。我们看看约书亚记的十一章九节，说约书亚就照耶和华吩咐他的去行。第十二节，说约书亚所做的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第十五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怎样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去行的。二十三节，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去行。有没有见到约书亚是几服从？非常非常之服从。服从在第十一章是一个非常之主要的重要的信息。当约书亚服从神，神就带领约书亚得胜。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搞到自己的生命是非常之复杂。其实基督徒的生命不是那么复杂，我们主要做什么？就是服从神，是将一切使到我们服从神的障碍拿开。很重要的基督徒要做就是服从神。但是除了服从神呢，我们需要是信靠，全心全意的信靠，就是那一首诗歌 Trust and Obey， 是吧？我们要信靠，要服从， There is no other way。 所以信靠和服从是永远是手拉手。当约书亚的军队见到面前就是三十万大军，敌人的军队，你想想他们会怎样？怕到不得了。但是他们知道这场仗不是靠他们自己来到得胜，是靠耶和华，是靠神令到他们得胜。所以他们是依靠，要依靠耶和华。摩西亦都曾经是教以色列人，在申命记的二十章第一节，你出去与仇敌争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那位耶和华神与你们同在。摩西叫以色列人不要怕，神是与你们同在，你们要倚靠神。在约书亚记的十一章第六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有没有见到啊？同样约书亚提醒以色列人，你们不用怕，神是会将我们的敌人交在我们的手上，我们要做的就是信靠神。同样我们都是打这场属灵的真战，我们刚才说很多人怕，但是不用怕，我们是信靠神，是倚靠神的能力。其实很多基督徒今时今日都是很怕青，样样都怕，船头怕鬼，船尾怕贼，又怕自己生癌，又怕自己中了新冠病毒，怕到不得了。其实一切都在神的手上，我们不需要那么怕。其实我们见到那些迦南人有很大很大的科技，有战车，以色列人没有，但以色列人一样打赢他们。其实这些科技是令到我们更加的惊怕，更加的无胆丧胆。你想想，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有了什么不舒服就会怎样？去个网上查一餐懵的，哎呀，是不是这个病啊？哎呀，是不是那个病啊？查完了之后就自己吓自己，怕到半死。有个姊妹就在看医生，她跟医生说，我是不是有这个病，是不是有那个病？医生说，你怎么知道有那么多病啊？你是不是在网上乱这么查？她说，你在网上你可以见到所有的病，但是你没有这些病，99%都不是你有的。你越高科技，我们就越是吓怕自己。现在呢，没了只手机就不行了。不记得带手机就怕到不得了。哎呀，怎么跟我的家人来到联络啊？哎呀，我有事谁会知道啊？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几十年前有没有手机的？不又是一样这样长大，是吧？现在没了手机不得的，天天看手机看很多次，还多过我们读圣经。 你想想，我们是信靠圣经、信靠神，还是信靠新科技？但是越是信靠这些新科技，我们就越是怕青。这个就是问题，我们不要信靠科技，我们甚至不要信靠自己，我们是要信靠神。这个就是约书亚记所教我们，千万不要信靠自己，我们要服从神。最后一点，就是这一场是持续恒久的战争，所以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忍耐力。在约书亚记的十一章第八节，约书亚和这诸王争战了许多年日。争战了一共有多少年？其实我们计得到的。约书亚进入这个迦南地，以色列人 和迦南人争战了多少年？我们知道，当迦南成为十二探子之一，被摩西命令他进入迦南地窥探那地，他是四十岁。在树约书亚记的十四章十节告诉我们听，而圣经在树生命记的二章十四节也都告诉我们听，由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去窥探那地，到他们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来到争战，一共是三十八年。原来以色列人是他们去到旷野之后的第二年才差派探子进入迦南地。四十加多三十八，我们知道加勒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来到争战，他是七十八岁。但是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听，在约书亚记的十四章，他去找约书亚，求约书亚可以给他带军队去攻打希伯伦，他是八十五岁。很快就这个在迦南地的战争是结束，所以加勒八十五岁减七十八岁，这一场的争战是几耐啊？是七年。七年的战争是不是熟口熟面啊？我们又要讲到我们约书亚记和启示录的比较了，两场的战争都是七年。刚才约书亚记讲了为什么约书亚记在迦南地争战是七年，末世的启示录呢？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的九章告诉我们是有七十个七，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六十九个七了，是争在最后的七年，是等待耶稣基督回来迎接教会，就会再开始计时。我们现在在恩典的时期不计时，耶稣基督再次回来七年的计时就会开始。我们都知道启示录的第五章，在天上有一部书没有人能够打开，唯有耶稣基督羔羊能够打开，这一部就是这个世界的地契。打开了这个世界的地契，灾难就临到这个世界，神的审判就临到这个世界。去到我们刚才说启示录的十九章，耶稣基督带领众圣徒战胜敌基督，一共就是七年，最后的七年。所以约书亚记真是启示录的一个预言，两部书是非常非常之的相似。在树约书亚记的十一章二十三节说，以色列人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战争了。所以我叫今日的经文做完成征服迦南，就是这样的原因。但亦都有很多人说，哎呀，圣经真的充满矛盾啊。在树十一章二十三节，约书亚就说得到全地，去到约书亚记的十三章一节就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有人说大件事了，约书亚真的好像圣经说年纪老迈，有老人痴呆。在树十一章就说已经得到全地，过了两章不记得了自己收复多少地，说还有许多地未收复。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啦，是吧？其实在树十一章二十三节是讲到迦南地流那雨物之地是完全得到，但是神真真正正应许以色列人的地还是远远超过迦南地。在说创世纪的十五章十八节，民数记的三十四章三节，生命记的一章七，十一章二十四， 同埋约书亚记嘅一章四节，无论亚伯拉罕、无论摩西、无论约书亚，都好清楚呢一个界线系点样，应许之地系有几大。北边系去到幼法拉底河，南边系去到阿拉伯嘅旷野，系好大嘅。有一节嘅经文可能会帮助我哋能够明白民数记嘅34:2，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就是归你们为业嘅迦南四境之地。四境呢个字可以解做边界，但是原文的希伯来文可以解释到四围的海岸、四围的地土。如果是这样就容易明白了，是以色列人现在是战胜了迦南七族迦南人，他们是将全部的迦南地是接收了，得到全地，但是还有周围的地未得到。这个地就是完全神所应许他们北边去到幼法拉底河，南边是要去到阿拉伯的这个旷野，他们仍然都未得到。这些地是要去到大卫的时候才能够更加的扩张这个土地。其实这一切摩西一早就有预言的，在《出埃及记》的23:30-31，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尼士海，又从旷野到大河，大河就是幼法拉底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的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所以在摩西的时候已经有预言，这个地是要渐渐得到。其实以色列人从来是没有得到所有神给他们应许之地，这个是要去到耶稣基督再次回来，在千禧年的国，以色列人才能够全部得到神给他们应许的地。还有一点我需要指出的，就是11:23，约书亚记是得了迦南全地，是他们得到这个地，但他们没有将所有的迦南人赶出去。这个去到士师记，我们下一年读士师记，我们就会见到是出现了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将全部的迦南人赶出。我们见到同样我们打的属灵的争战都是一场持续恒久的一场战争。要打到几时啊？打到一系就耶稣基督回来，一系就我们释劳归主，是一场很长的一场的战争。哎呀，有人说我老了，我不打得这么多的战争。喂，你没有 choice 的，你要继续打，打到耶稣基督回来，或者你是释劳归主。甚至这场的战争没有退休，不得已你不可以后退，你要继续来到打这场的仗。我们刚才说大部分这场的战争都是内部的争战，就是我们的灵和我们的血气和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灵很想服从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肉体做不到，我们的肉体是有软弱。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仍然都会犯罪。我们亦都可以从约书亚记来到看看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处理我们的罪。记不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讲，约书亚捉了五个南边的亚摩利王，将他们困了进去的洞里面，将大石将洞口塞住，是吧，不让他们逃跑，找人看住，然后约书亚走去继续走去追赶敌人。追赶完追杀完敌人了，他又回来打开个洞，然后处理那五个王。我们处理我们的罪都是一样，千祈不要就是卸膊，有机会为自己卸膊，不去处理我们的罪，千祈不要轻看我们的罪。有时候你可以说，哎呀，我太忙了，没有时候，但始终你都要面对你自己的罪。我们要是为了我们的罪来到认罪悔改，就是好像约书亚，他是将那五个王捉住，不让他们有机会逃跑。我们对我们的罪都是一样，我们要认真，我们要是面对我们自己的罪，这个是很重要。 嗱，喺说结束嘅时候，想同大家嚟到睇一个比喻。National Geographic 系刊登咗一篇嘅文章，系有关阿拉斯加嘅公驼鹿，系 moose 公驼鹿。大家有冇去过阿拉斯加？有冇见过呢啲公驼鹿啊？啊，好巨大嘅动物，啊，嗰啲角好大好大。嗱，我九年前就系去阿拉斯加开会，嗰阵时我仲周围去开会，我仲未做牧师，我就系喺度阿拉斯加中风，中咗风之后，仍然唔知道自己中风，好辛苦，好辛苦。但系仍然跟住阿师母，跟住我个女一齐去阿拉斯加嚟到系啊参观旅游。但系嗰阵时发觉自己系已经系有好大嘅问题，翻到嚟就辞晒所有嘅工。成为一个牧师。嗱，我哋喺阿拉斯加嘅时候开完会，我哋要开架车入去一个好偏僻嘅一间酒店。唔知点解定咗酒店喺嗰度。嗰阵时已经好夜啦 ，midnight 半夜，好黑好黑。啊，阿 Catherine 开车开得好快，因为想快啲去到酒店。哇！突然间后边警察闪灯，啊，停咗我哋。那个警察话。你哋有冇见到嗰只 moose？ 我哋话乜嘢 moose 啊？佢话嗰只 moose 想过马路啊！你哋争啲车死佢啊！哇，卒之最后啊都冇抄我哋嘅牌啊！但系我哋就真系知道，原来阿拉斯加系好多 moose 嘅，夜晚仲走出嚟周围走。嗱，呢啲嘅公驼鹿，每逢去到秋季，佢哋就会繁殖。繁殖嘅时候就会点啊？去到母鹿的面前来到表现自己的魅力。怎样表现魅力啊？两只的公驼鹿就会斗争，啊，你撞我，我撞你，撞到后来有一方面的角断了，啊，那他就输。那赢了那边呢，啊，当然赢得美人归啦，是吧？但是原来 National Geographic 告诉他们，他们的战斗在秋季，但是他们准备的时候在树下季。在说夏季他们会开始吃很多的东西，吃得越多东西的公驼鹿就会越体积大，角就会越是这个强壮，吃得不够那只就体积瘦小，它的角都是会很脆弱，不堪一击。但我们看到这里有个属灵的教训，就是说我们要预备，我们要装备自己。我们看到迦南人的兵马好像海沙一样来到攻击以色列人，撒旦对我们的攻击都是非常之的凌厉，非常之的凌厉。但有人说，哎呀，我从来没见过撒旦攻击，啊，我从来没见过属灵的真战。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第二个原因就是一个季节性的问题，就是刚才说撒旦会例如在秋季攻击你，这个是一个比喻，就好像公驼鹿一样。但是你要在说夏季作好准备，你不要等到撒旦攻击你，你才说我现在作准备，太迟了，啊，所以我们是要装备自己，就是好像公驼鹿一样。那你说怎样来装备自己？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啊，我们要装备自己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第一，我们要有一个充电的地方，我们需要回到教会来到聚会，啊，被弟兄姊妹来到鼓励听神的话语。第二点，我们需要时时记得神的权柄，再接再厉，给神来到鼓舞我们，鼓励我们，不要气馁，不要害怕。第三、第四点就是 trust and obey， 我们需要信靠服从我们这位神。最后就是要记得这场属灵的征战是持续恒久，不是一朝一日的，所以我们要耐心地来到打这场仗。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教我们怎样来到打这场属灵的征战。愿意我们能够好像公驼鹿一样，是作好准备来到装备我们自己，千万不要等到撒旦来到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知所措，愿意我们都能够继续回到教会来到被 你的话语来到充电，继续是记得你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不要去害怕。我们也都是要信服，我们要信靠，我们都是要是有耐心来到打这场持续恒久的战争，愿意我们都能够打那美好的真战，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